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暖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，偏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1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40%。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，偏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75%。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元帅徐达，这算给张兴祖留了挺大的情面。张兴祖跪在地下，等候处分。张兴祖。在，你可知罪？末将知罪。好吧，理应将你斩首，念你立下无数大功，还可以蒋功补过，权妾记过一次，退了下去，谢大帅。张兴祖那汗呢都湿透了，回到队伍当中，把脑门子的冷汗擦擦，心里暗自高兴，行啊，元帅真给我留情面了，往后我可真得注点意啊，这稍微有点疏忽，这军令谁也受不了。狠狠瞪了胡大海一眼，心说都在你身上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这时候就见徐达把眼睛一翻，花云铁链，在参见大帅。我命你跟胡德海迎接金氏夫人，你都说了些什么话？为什么没接？怎么回事？花云一听坏了，哎呀，沾上就一溜皮呀、啊！你说我没事撑的是怎么的？非得帮胡德海接家眷？到那块我们俩闹着玩，我说了几句话，这个元帅也知道了，甭问闹，元帅大概都了解了。啊，大帅，末将该死，我跟胡德海开了几句玩笑，我就说我说不出口，别说了。你身为大将，玩笑倒是可以，分什么地方。在这紧急关头，你怎么也开玩笑呢？要随便放荡下去，耽误了大事，这还了得？把花云拉下去，掌嘴二十。这时候刀斧手呼啦往上一闯，把花云拉下去，两人冲着外脊背朝着里往那一跪，俩胳膊给他架住了，掌刑的过来，拿一条白绫子一丈多长，把花云的头盔打掉，脑袋瓜给他勒上。哎呀，吊着个结结实实，前面有个拎板子的，这板子还是硬木的。花将军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要打了，我留点神呢，别把我槽牙给我揍掉了，我还吃饭呢。是我知道，请大帅宴请，打。徐达一拍桌子，掌刑的不敢耽误，把大板子抡开，啪啪啪啪啪，时间不大，打完了。再看花云，跟吹喇叭的一样，腮帮当时就啪 站起来了，那小嘴儿就剩一丢丢了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打完了把他推上来，这大帅突然问：“那位说什么？”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说外国话。元帅徐达心里不好乐呀，心说这种人你不打他真不行。华云，往后切记谨慎。再要在两军阵前开玩笑，我杀你个二罪归一。推了下去，推了大帅。哎呀，华云气他，五腮帮子下去，看看胡子海，心说我也等着，我一会儿看怎么收拾你。这时候果然轮到胡子海头上了，元帅的火先上来。稍微稳了一稳心血，胡大海听令。胡大海啊，早做好准备了，一看徐达又要杀这个又揍那个的，老胡心里就算账。看着没，一会儿该轮我头上了。哎，我是唱主角压轴的啊，把这些鸡毛蒜皮收拾完了，该收拾我了。收拾我也不怕，你让我说话不？说话就行。他还挺有理，这一叫他，胡德海不但不害怕，反倒显得轻松愉快，摇摇晃晃舔着草包肚子来到帅案的前头。末将参见元帅。胡德海，你可知罪？有罪便知，无罪不晓。元帅，我觉着我没什么罪啊。啊，你没罪，我且问你，谁让你随便出城骗取丁德兴的大令，炸开芜湖关前去行刺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你没罪吗？元帅，你要说这个我服，我不但有罪，罪还不小。不过盐在哪咸，醋在哪酸，追本求源，咱得讲个道理。我胡德海无缘无故我就干这事儿，我吃饱了撑的，我放觉不睡，我偷丁德兴的大令，我炸开城门，我还去行刺，我为什么？我为什么？对不对？大帅，你要治人把人家治服了，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，就以大压小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桌子一拍，你这么的，你那么的，我告诉你，哑而不服啊。哦，徐达也不生气了，二王千岁，那本帅就不压你，你有话只管讲来，你为什么要刺杀金氏，不认亲生的骨肉？为什么？啊，您问这个，好好好好，你要不问，我胡德海烂到肚里，我不说。为什么呢？咱老胡是个明白人，未曾办一件事，前后左右都得想到了，对不对呢？那么元帅既然把这玩意列在军事上来了，非要生听问，那可讲不了，说不起，我可要说了啊。那你说吧，金氏是我老婆，这不假，他领的这小子是谁我不清楚。再者一说，金氏有这个啊，他干脆就这么说的，他不是我老婆，我不认。你说一句话把金良金栋给气的，两个人就站起来了。胡大海，你红嘴白牙，你说我姐姐怎么不是你老婆？为什么你说德济不是你儿子？你当众说明白，到底为什么？大家也问，是啊，那你说吧。好嘞， 这真是逼着哑巴说话啊，我说话就有道理，他就不是我儿子，那你说是谁的？是谁的？哼，这人就在人群里头，我说出来怕他抹不开。你说当时他心眼一想要死了，这责任谁负啊？元帅气坏了，胡大海，只要你说的有理，本帅就不怪你。到底是谁？元帅，我可说了，要说这胡德济是谁的，要说亲事怎么回事，有一个人比我还清楚，就是他。胡德海用手一指，众人顺着手腕子一看，全傻了。胡德海正好指到郭英鼻子上，老七啊，别装好人了，你出来吧，你这玩意要命不要命？郭英是红脸汉子，做梦也没想到胡德海能胡说八道，把自个儿给点出来了。当着这么多人呢，这屎亏子往脑袋上一扣，谁受得了？郭启业二句话没说，眼睛往上一翻，哎呦！郭英当时就气得没气儿了。整个帅厅上就乱了，金氏站起来就要创头，胡德济拉宝剑要抹脖子，金良金栋咣咣咣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，帅厅上是一片混乱。朱元璋一看这真好，哎呀呀，快拦着吧！众人呼啦朝上来，劝这个劝那个。时间不大，总算把这事儿给平息了。胡德海把腰一叉，往当中一站，看着郭英，看看金氏，哼，嘿，啊，没气儿了，活该，早该没气儿。驴粪球外边光溜，硬装好不错的。我不愿意说这话，郭英啊。装什么英雄啊，哎，这回说到命根子上了吧，没气儿了，少应该怎么办？他有理了。这阵郭七爷刚缓过这口气来，哎，我英一蹦多高啊，眼角都瞪裂了，用手点指胡大海，姓胡的人说话，天地要良心。你说，我郭英哪一点对不起你？我究竟做了哪些事情？你跟元帅讲。如果有半点不对，我甘当军令；如果你胡德海信口胡言，元帅也不能饶你。说，胡大海为什么对郭英产生怀疑？为什么说金氏不贤？这里边有点原因。要说起来，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援兵火分陆庄，石蛮王撒木野汗领蒙古骑兵十几万到安徽来剿匪，主要呢捉拿乱石山磕头的八兄弟。就在那天晚上，胡德海呀没在家。这老胡这个人好动不好静，有时候一走三天五天不回来。金氏夫人呢正怀揣有孕，一个妇道人家往外头一瞅，漫天大火，喊杀如雷，竟是援兵援将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金氏能不害怕吗？把手脚都吓凉了， 也不知拿点什么东西好了，开着脚门就跑到郭英家去了。他们离着郭英家并不太远，等金氏敲开门进去，老郭家也乱作一团，丫鬟呐、佣人呐、都跑光了，破东烂西扔得满院子全是。郭英的娘啊正在屋哭呢，一边哭一边还捣鼓：郭英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撇下娘你不管了，咱们这个家也不像个样子了，为娘我可怎么办呢？他正哭着听脚步声音，认为郭英回来了，抬头一看，闹了半天是金氏。娘儿两个素日感情就不错，这一见面抱头痛哭。老太太就问：大海在家吗？娘，他也不在家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嗨，这些年轻人哦，出到外边就不想回来，你可怎么办呢？娘啊，我方寸已乱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我七弟呢，他也不在家，我为这事正发愁呢。要外头除了兵就是将，看来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哟。娘儿两个就哭开了。老太太猛然想起来，金氏已经怀孕了，怪可怜的，说我死老天八地的了，活过几十年，死了就死了算了。可惜你年纪轻轻又身怀鹿甲，一死就是两条命啊。如果郭英回来，先把你给救走，别管我。金氏一听怎么能答应呢？娘，您别管我了，我兄的回来一定救着您走。这娘两个就互相让上了。后来老太太急了，一伸手在朝匣里头掏出一把剪刀来：金氏啊，我那好侄儿媳妇，你要不听我的话，你来看，我就自己抹了脖子，先把你救走，再救老身，不一样吗？把金氏可吓坏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郭英回来了。闹了半天，郭英啊，在陆庄的庄边跟援兵打起来，杀得浑身是血。一看寡不敌众，郭英知道不行了，惦记母亲，手提单刀回到家里头，进院里就喊：娘啊，娘，快随儿走。老太太一回头，噗，把灯吹了，滴滴的声音告诉金氏：侄儿媳妇，就按刚才说的办，郭英先把你背走，然后再救老身。娘，不要再说了，再说我就自杀。老太太说到这，金氏不知道说什么好啊。这时候郭英提刀就进屋了：娘啊，您怎么把灯指了？要兵荒马乱的，掌着灯干什么？来来来，快救为娘逃走。娘，我背着您走。郭英还着急，光注意外边了，没注意这屋里有俩人。这时候老太太把金氏一推，郭英也没想到是金氏，用单手一拢双腿背起来就走。本来郭英非常精细，但是这阵情况特殊啊，说不定援兵什么时候就杀进来，郭英的精力有点分散，也没辨真假，提刀就窜出去了，就把老太太扔到家了。 咱说郭七爷提单刀到街上，正好遇上一支援兵，他把单刀一抡就泼了腚了，起脚咔嚓，起脚咔嚓，杀死援兵无数，闯了一条血路离开陆庄。他这路跑啊，一口气儿跑到天亮，看了看有个树林，回头再看看追兵没来，郭英喘了口气，心想我到树林歇歇吧，我娘还不知道受伤没受伤呢。到了树林之中，把人放下了。郭英啊，就认为是自己的娘，把刀放到地下一回身，娘，您受惊了，娘，郭英一看怎么变了，哪是娘啊，这不是我二嫂吗？当时把他气撞顶梁门呢、二嫂，这怎么回事？金氏哭了，就把这个经过说了一遍。郭英一听，哎呀，可坑死我了，这我娘还活得了吗？等郭英二次闯陆庄，就闯不进去了，整个援兵就占领了这个地方。郭七爷痛哭了一顿，准知的母亲是准死无活呀，没办法，转身回到树林，他就埋怨金氏，二嫂，这可是你不对呀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？当然了，咱们也不远，你是我的盟嫂，就是应该的，可有一样，我得先记住我娘啊，这要被外人传说出去，好说而不好听，为什么我救你不救我娘呢？我怎么解释呢？金氏夫人是非常善良一个女人，一着急话说不出来了，满肚子苦水憋得她呜呜直哭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有人弹嗽一声，从树林外头走进一个人来。郭英，丫头，不要着急，老夫全看见了。郭英一看呢、外边转身进了个老头，这个老者身材高大，稍微有点攻坚，老者的脸上带着一层水锈，浓眉阔目，狮子鼻子，四方嘴，满嘴的银牙，骑着门面，一看就是清真贵教回回。来的这个人是谁呀、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害金有德，也就是胡德海的岳父。要说起金有德来，那是当世的英雄，在清真贵教当中那是首屈一指的人物，人家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老头为人忠厚，颇有名气呀、人家把独生的女儿给了胡德海，就爱惜老胡也是个英雄，没想到跟老胡也操老了心了。老头啊，过些日子就得来安徽一趟看望女儿，有时候看见女儿家里的困难就扔下点银子，有时候呢把女儿接到山西万宝山就住些日子，没少为胡大海夫妻操心。这一次来凑巧了，正赶上援兵火焚陆庄，老头就发现有一条黑影背着个人，这是谁呢？他躲到树后的看着，当时是张口结舌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